好啦，大家又到呢个星期六嘅三不管嘅时间啦。咁咧就今日咧，我哋咧就有几部分嘅题，即系主题嘅。其实，咁一开始我哋会讲一讲呢个由浸大嘅即系学生嘅事件啦，即系普通话作为呢个嘅毕业要求嘅呢件事啊，所引发嘅冲突开始讲起嘅。咁然后跟住咧就中间咧，我哋有一位嘉宾嘅，就系呢个蔡导演啦，即系我哋呢个同行二人嘅纪录片嘅。呢、這個拍攝嘅導演啊，咁咧就會嚟就講解咧，我哋咧有一個嘅一個 新嘅計劃， 新嘅拍攝嘅 workshop， 即係教人點樣去拍嘢嘅 workshop 嘅計劃。 咁嗱，你唔好行開喎，嗱，因為咧其實入邊咧有一啲幾精彩嘅部分，咁啊包括咧就係我哋會幫。Instead of 係大人咧，其實咧係會俾一啲拍攝嘅。位啊，即係班個位咧，係俾一啲細路哥。咁而啲細路仔咧，就係佢哋係有人資助咗嘅依個位。咁所以咧，如果你屋企有小朋友係希望佢可以拍攝咧，唔係淨係用依個 iPhone， 而係講緊咧用依個 drone， 即係航拍機。航拍機咁啊，因為導演咧係非常之出神入化，懂得用依個機咧，即係。我哋都覺得好神奇。 而家最新嗰啲航拍機咧，原來用手揈嚟揈佢就可以控制佢噶啦。 而有趣的地方咧，嗱，點解佢會即係咁純熟咧？係因為咧，我見到咧，原來佢係可以將個航拍機咧，去跟住自己跑步喎。佢自己跑步嘅時候咧，佢都會開住個航拍機喺佢個頭頂嗰度。咁佢一路跑，嗰部機喺度錄緊。 佢之所以咁純熟，據我所知咧，就因為佢有飛機師牌嘅，其實。 哦。 咁然後就第三部分咧，我哋就會播放咧呢個即係同行二人嘅紀錄片嘅最後一集啦。咁今集咧，我哋就即係已經自院嘅參拜咧就結束啦，去到咁咧就有一部分咧就會去到呢個高雄市裏邊嘅綠林公園啊，一個好靚嘅日式庭園裏邊啊，咁作為我哋嘅終點站咁樣。 最後一 part 咧就係、是大家可以睇下，其實喺我哋拍攝嘅過程裏邊咧，出現好多哈碌鏡頭，才不是你哋見到咧啊導演剪到出嚟嗰個效果係咁靚嘅。咁其實 我哋有另外一位導演喺度嘅，大家間睇 有助導嘅。OK， 咁啊助導咧就都負責拍咗一啲部分。 呢位助導世界級嘅添啊，其實 當然 唔單止有飛機師牌、直升機牌，乜都有，有牌啊真係。嗱咁啊，翻嚟我哋講講呢、這個。普通話嘅浸會嘅呢件事件咧，嗱我哋就件事大家都大約都清楚噶啦，而家發展到而家，咁咧就因為咧就浸會咧就係會即係要求咧所有學生咧都要咧去修讀呢個普通話嘅，如果你唔修讀咧，你就要有一個嘅語文嘅豁免試，就由語文中心去主辦嘅，咁你 pass 咗呢個豁免試咧就唔使修呢個普通話就可以畢業，如果你唔係咧你就畢唔到業嘅其實。 咁我嗰日就同一個朋友傾起啦，咁佢都係一個區議員啦，咁啊傾起嘅時候咧，大家就都問同一個問題嘅，咁究竟呢一個所謂嘅即係畢業？嘅語文試啊，係唔係全校嘅學生？如果你要， 如果你唔想收個學分，你就要考呢個豁免試，考到 pass 就唔使收啦。 係啦，咁嗱，原來係與唔係嘅，因為初時咧，我以為咧就係依個試咧係會俾曬啊，因為你自己個語文唔係國語，咁你就要考嘛，係咪？咁原來唔係嘅，原來咧你係 如果外國學生可以申請豁免， 外國學生 即係 唔使 嘅，非本土嘅學生係可以申請嘅。咁同樣咧。就內地學生都唔使嘅。 係啊，咁嗱，咁原來依樣嘢咧就淨係 imply 喺香港學 生 嗰度喎。咁我開始其實有個疑問啦，第一就係、是，咁你其實你依度有冇有少少係一個即係 discriminate 係啦，肯定係啦，歧視普通話啦， 係啦， 唔係 歧視廣東話啦。 係啊。 第二就係依一樣嘢咧，又唔係全發生喺所有香港嘅資助大學。 歧視香港學生。 嗱，我係會問啦。咁既然香港大即係香港嘅學院啊，係由政府資助嘅。咁我哋作為納稅人，咁點解唔係應該全民都資助曬所有嘅香港學生，而只係即係依個浸大咧？而調翻轉依個港大、科大、中大都唔係嘅喎。咁究竟發生咩事咧？即係點解依樣嘢係會由一個校長説了算？咁啊，又係咁啦，即係又係依班校董、依班咁嘅校長咁啊，決定咗係要咁啦，你要考。如果唔可以經過我哋依一個佢個叫咩話語言中心啊？ 語言中心嗰個豁免試就要你要收咗幾多學分啊？我相信海外又好，本地又好咧，唔同嘅大學咧都有一啲所謂核心嘅課程，佢係指定咧要收嗰啲學分。譬如你主修某科，你一定要收邊啲啦。如果你係譬如嗰間大學，譬如我中文大學，佢有個叫做教育嘅理念叫通識教育咁咧，咁佢就會指定你喺通識裏邊咧畢業咧一定要收滿，譬如九個學分，咁喺三個領域裏邊咁樣，我哋要讀科學啊嗰啲嘅其實，咁啊呢個係同個教育理念有關嘅。 嗱， 但係今次咧浸會呢個 普通話咧，我覺得就同個教育理念係冇關 的。OK， 嗱，如果我哋褪後一步，唔好講教育理念先。如果我調轉啊，因為咧，國語一定咧喺我嘅學即係上課嘅過程裏邊咧，我係要必。一定要有達到呢個水平，我先明白嘅。咁我所以我就一定要必修嘅，因為如果唔係我根本 就聽唔明老師講嘅， 根本我都唔知道你講乜。 冇嘅喎，香港係英語授課嘅。 係啦，佢可以係中文嘅，因為係港大先用英語授課。 中文就係用普通話或者廣東話。係 啦 ，OK， 好啦。咁但係如果用廣東話教嘅時候，其實我同呢個國語無關，即係我識唔識冇相干啦。嗱，點解我提出呢樣嘢咧？其實如果大家喺外國生活嘅朋友咧，都會知道，如果你喺外國讀書嘅學生咧，就算喺我嗰個年代咧，我哋就要。考一樣嘢叫 TOEFL 啦，咁呢個 TOEFL 咧，咁就點解咧？就係要俾所有我哋叫做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嘅學生，即係非英語 作為母語嘅人學生，係 啦，咁佢哋要學啦， 去到 second level， 係啦，咁佢咧就會定一個指標喺我哋嗰個年代咧，最 minimum 咧就要580分咧。你如果攞唔到580分，你就唔使入噶啦，即係大學就唔會收啦。咁啊，除非你去嗰啲community college 啦，即係嗰啲叫咩啊？ 社區學院即係我哋嘅副學士， 即係唔係 U 啦？你講 OK fine。咁我覺得依個係合理嘅，因為第一咧，如果你嗰個語文程度唔達標，你根本咧係好難咧喺唔好話喺個地方生活添啦。我當你喺唐人街生活啦嚇，我唔使講英文。但係如果你喺學校課堂裏邊，你真係冇辦法知道個 prof 講咩，咁你點咧？ 嗱，呢個同香港今次浸會事件就有好明顯嘅分別。香港係咩咧？你係土生土長嘅學生，嗱唔係規定外來學生啊。 嗯。 其實調翻轉你話內地嚟香港嘅學生一定要 普通 收到英文、 廣東話啦， 英文同埋廣東話課程反而合理喎。 Exactly 嗱， 因為如果唔 係 你聽唔明， 想講 所以點解嗰啲學生會上堂投訴？內地學生投訴香港的教授用廣東話授課，佢聽唔明咧。原因就因為佢廣東話水平唔得啊嘛。 如果你講完一樣嘢咧，又好笑啦。嗱，如果你大家記得咧，曾經喺2014年咧，Hong Kong U 咧就曾經咧有一個喺北京嚟嘅學生咧，佢咧就直情係用武力添。當時 打個老師 嗰個教授咧，佢就係叫做 Cliff Blood Cliff Buddle 係啦 ，Cliff Buddle 當時咧呢一個人咧係佢係一個南組嘅記者嚟嘅，一個好資深嘅編輯啦。咁佢當時人哋上課嘅時候用英文啦。咁啊突然其來咧呢一個人咧佢就係話點解喺呢個中國嘅地方？你不用呢個普通話上課，首先呢個是一個外國人嚟嘅 ，OK， 咁咧，然之後咧，佢都唔單止係完全，佢都唔單止係話即係口講，係仲要咧，去到後來咧，係用呢個襲擊佢起飛腳，咁咧踢個老師，踢個教授嘅 ，OK， 咁而成件事咧，即係變成咗即係喺個 office 度，喺個課堂度，就變成呢個。 我想問下呢個同學有冇即刻被停學 啊？冇喎，冇事喎，冇事喎， 打人都唔使。 冇嗱，呢個直情咧係襲擊嚟嘅，即係 普通襲擊罪咯。 你直情係。襲擊罪嚟嘅，即係點解可以咧喺成件事裏邊咧完全啊呢件事咁啊冇啊冇 乜唔係嚴重過講過一個粗口字咩？ 嗱，如果你講翻呢個人先啦，講翻呢個人先啦，佢絕對咧就唔係任何事件，即係令到佢即係脾氣或者嗰個心情突然之間好興咁樣嚇，即係唔係話因為語言衝突，係上下堂佢突然之間咁走出去，仲要咧嗱呢個人咧係一個26歲，報稱係清華讀開嘅學生嚟嘅，即係唔係話因為咧我同你已經屢次咧有一啲拗撬，有一啲衝擊㗎啦，我哋屢次投訴你都唔聽。OK，which is 今次其實而家係嘅，即係今次依個浸會事件。 我諗佢就可能到呢個頭先你講呢個廣大呢個清華呢個，可能習近平上身咧，突然間，民族主義上身啦嘛，咁啊走去譴責呢個義和團啊，呢個八國聯軍咯，精神病人 咁啊，所謂咧，佢話佢咧就嚟咗香港幾日，即係當時依個學生啊，依個26歲個學生就嚟咗香港幾日。咁啊，當時咧當然啦，即係學校有報警啦，報警之後咧，咁啊警方咧都有用一個即係所謂襲擊罪咧去即係處理。咁但係嗱，整件事我係想講翻警方點樣處理係一件事，但係喺個學校嚟講，即係使唔使去到咁樣咧？嗱，首先咧，未審先判啦，又係校長說了算啦。校長而家講咗啦，就係話停學。而家我哋決定 嗱，據說啊，今日我睇報紙咧，其實呢個決定停學呢個姓劉同埋姓陳兩位同學咧，係前大康一人嘅決定嚟嘅，連浸會本身嘅負責學生事務嘅輔導長姓鄧咧，鄧教授都唔贊成嘅喎，其實係因為佢覺得佢哋兩個樣衰啦，所以我就話咧，呢個前大康咧背後係咪有人打電話叫佢去做呢樣嘢咧？ 就絕對成疑問嘅。你留意下馬飛森咧離職之前喺南華早報嘅訪問咧，佢話中聯辦咧係每日都揾佢。 同埋嗱喺呢件事上邊咧，有趣嘅地方咧就係呢個嚇黨媒啊，就輪住出擊啦，輪住出聲啦，上綱上線咧就將呢一個學生，即係呢兩個學生所謂講粗口啦 ，OK， 所謂講粗口事件 變成反中反華啦， 變成咧就係港獨分子啦。咁你會覺得嚇好奇怪喎？點解我只不過講咗一個粗口就係、是、就變成港獨啦？點解而家變成咗一個等號？而我哋咧唔係睇成件事嗰個 context， 而係變成咗講緊啊！我因為講粗口，我淨係咧升高睇呢件事，咁啊就係咁咯。咁但係調翻轉咧，如果講翻上一次，即係頭先我哋啱講緊個清華大學喺 Hong Kong U 嗰、那個即係打教授嗰個事件咧，佢仲即係激好多嘅，你知唔知？佢係當時咧係跳上個講台，就攞個文件夾咧，即係攞個 folder 咧、去拍個、去拍個 開笑聲拍板， 係啦，去拍啊 Professor Budo 嗰個頭喎。咁然之後仲有咧，就係起飛腳踢佢個心口喎。喂，如果你話成件事嚟睇，用一個即係 in terms of 我哋嗰個比例嚟嚴重性個嚴重性嘅比例，比例嚴重性嚟講咧，咁你會覺得哇搞錯啊！喂，嗰、那個直情係 人身襲，人身襲擊， 你打人，你直情係即係襲擊。在課堂上襲擊，如果你說要是害怕，用現在這個語校長的語不是用這個校長的語言來說，就是說因為令到教職員很害怕、他們哭，令到他們有這個人身安全的威脅，所以我才逼不得已要做一個這樣的決定。如果 這個外籍老師，我想問一下有沒有哭、有沒有受到威脅，還有之後向痛苦索償呢？向這位26歲的學生。 那個老師在這件事完了之後呢，他只是就說了一句，他就說我是完全不清楚他襲擊背後的原因，當然他用英文說、okay？ 他就說 I have no idea what the rationale was behind the attack、但是個事呢就是第一冇出嚟喊啦，冇拉埋啲姨媽姑姐啦，冇拉埋啲同學啦。 指控呢個內地人係代表大陸嘅習近平共產黨同埋義和團啦。如果係咁整路，應該上綱上線去到咁嘅地步，同埋咩啊？種族歧視啦，因為我係外籍教師啊嘛，我係洋人啊嘛，你咁樣揼我係咪牽涉到華人對白種人嘅種族歧視咧？ 冇錯，係 嘛？然後跟住發動，我唔知佢英國祖家定美國祖家啦，係咪外交風波咧？變成應該 係啊，冇錯冇錯。 我就話呢啲白痴，你一見到呢、這個。環球時報胡錫進一出聲，呢個總編輯、你就知道後面一定是國家隊出場的了，想都不用想、是吧？然後跟著人民日報也都、那套套路是一樣的、然後跟著李華明馬俊偉是吧？整個套路都一樣，就是什麼呢？ pick up 一個字，一個粗口字、然後首先我們剛才說這個浸會大學這個的所謂豁免試這件事的來龍去脈，你已經清楚知道道理根本在學生這邊，一早已經向校方反映過，亦都同副校長周慧立商討過，亦都應承咗會檢討，結果出嚟又係七成肥佬。嗱，學生嘅 frustration 你要明白，佢 pass 唔到呢個豁免試，佢就要收嗰個學分。而個收個學分裏邊咧，係好難 book 到啱嘅時間嘅。嗰啲教職員，嗰、那個語文中心嘅職員，唔知點解嗰啲課程咧係好難 book 到嘅。 嗱，我唔好講你後邊所謂技術性點樣，你嗰、那個即係個 procedural 係點樣騰，我唔知道。我覺得亦都唔重要。個重點我始終都係想問一樣嘢，就係、是、其實點解我哋要被逼去讀呢一樣嘢先？即係你唔好同我講嗱，因為我嗰日咧就係聽到喺個某一個電台咧，就有兩個主持人咧，咁我估計咧佢哋都係自己浸會畢業嘅。OK， 咁咧佢哋居然就係話咁我哋係咁噶啦，你入得嚟就要 唔中意咪唔好讀咯， 唔中意咪唔好讀咯。你入嚟嗰陣時候已經知啊！嗱，停一停 ，OK。首先咧，根據學生自己而家回響咧，佢就係話咧，根本佢哋入去報依個 BU 嘅時候咧，佢哋係冇話俾佢聽一定要有依一個學分畢業。如果冇咧，係畢唔到業嘅，係 冇 講過 嘅。坦白講，亦都唔為意啦。第二最重要，學生而家針對嘅唔係學唔學普通話咁簡單， 係 而係你個豁免試七成肥佬，你憑乜嘢標準去考呢個豁免試？ 好啦， 而家揭露出嚟係另外一回事啦。根本 仲揭露出嚟另外一回事喺邊度咧？我真係覺得係拗曬頭嘅。當我哋睇一睇佢嗰啲所謂問卷嘅問題嘅時候咧，我敢擔保， 即係考試嗰啲問題， okay？ 我敢擔保你同我都唔會識答嘅。咁啊問題係咩咧？問題就如下，就係話咧叫考生咧就去介紹一下西隧。 巴士過海隧道的巴士， 過海隧道的巴士就即係依個用西隧的好處咁。如果你話我作為一個考生，我即時就會諗嚇、其實冇處嘅喎，依、這個西隧揾老襯嘅喎嚇，又收得又貴喎，係咪？完全咧係將我哋香港的道路網啊係 在某程度上出現一個非常矛盾的位置，因為那裡永遠都沒人走的，但你收到最貴的。 去到中環都是照塞車的。 是的，那然後我就會說，喂，其實如果你不是因為這個專利霸住條路，根本就我不覺得這個西隧對我們的民生來說有什麼幫助，反之其實就因為你用這個這樣的攔路犬方法阻住，然後就不讓我們走，因為你收到這麼鬼貴。OK， 是的，沒錯，死定了。 就算你普通話幾流利都好。 是的，就算我現在國家級翻譯人員我都死定了，如果我這樣答。好了，你不得不讓我懷疑的一件事就是，你現在不單止是考我的 語文溝通的能力。 是的，你是考一個通識， 通識 甚至是我的政治的立場。那我會覺得，喂，你說什麼、啊、 所以很簡單，你昨天我看他們浸會學生會公開的問題。 嗯， 其中一條就是叫做試論述呢個共享單車模式在香港可行嗎？ 係。 喂，大佬，如果我是一浸會讀 science 的一個學生，就算我普通話幾流利都好，我可能真係啞曬唔識答嘅喎。 唔係喎， 就算俾你用廣東話答，你都唔識答嘅喎。 我識答喎，我會答嘅喎，我一定會就話就係、是、如果你話單車係咪可行，我覺得首先應該係要問，究竟我哋呢個城市有冇呢個配套咧？究竟我哋呢個政府係唔係又係另外一個陰謀嚟嘅？因為咧係為咗去做某一個單車嘅獨市生意，所以咁。好啦，嗱，唔答又是可以，一答就又死啦。 我當你 俾人拋埋出口添 都好啦、你都要對個時事有一定嘅。認識，所以我就話呢個係通識嘅考試 ，rather 定一個語文嘅考試。如果語文考試好簡單，你考真係考佢日常應用嘅話咧，你就會話你可唔可以你而家見工，你用十分鐘或者五分鐘嚟介紹下你自己。而家呢份工咧就係做一個乜乜乜嘅工作，或者你而家咧就係喺一個嘅演唱會裏邊，你而家做司儀，你可唔可以用普通話去介紹下一位出場嘅人物？ 嗯， 等等等等。嗱，呢啲就係我哋叫日常遇到嘅情況， 嗯， 或者問路， 嗯， 即係有個遊客問你，我點樣去？ 我覺得係生活上基本啦。但係而家你考嗰個所謂語文咧， 其實 就唔係講緊語文喎。而家你係講緊考我一個即係對個事件嘅一個睇法之餘啊，仲要係一個即係通識啦，我要有立場啦。喂，我唔知道究竟你嗰個評分係咪即係夠係based on我嘅語文能力，因為其實你是背上我入邊嘅 context。 據說啊，佢又話你個語氣同態度不對都唔得。 嗱、如果你講一樣嘢死梗，即係我呢啲語氣咁差嘅人咧， 你嬉戲喎，你喺度嘲笑西隧喎。 嚇！又或者我即係或者我會係用一個好鄙視嘅態度、就係搞錯啊，根本就唔應該啦，香港政府就乜乜乜啦。好啦，依、這個就係、究竟我用一個乜嘢語氣去作答先叫做係啱咧？佢哋咁嗱，依、這個我覺得咧好即係令到人咧好費解，我真係唔知道咧應該點樣去回應依個學校一個咁樣嘅所謂試，即係考試。 用行動去表達佢哋嘅意見咧，當然個手法係比上一階段已經激烈，但係個問題就係佢哋已經試過係唔 work 啊嘛。 嗯， 校方係唔採佢好啦，個情況就等於我哋成日講嘅例子啦。當日去到語文中心嗰陣時咧，就等於有一個人 cut 有線一樣。 嗯， 嗰個人打電話係 cut 有線 ，cut 唔到 ，cut 極都 cut 唔到。最後尾咧就去到荃灣嘅有線大樓嘅總部嗰度。 嗯嗯， 然後就話我要 cut 有線，點知嗰個人咧就話俾佢聽，帶咗佢入一間房。 好得 cut 係咪 cut 啊 ？cut 得。 我而家帶你入一間房，佢就滿懷歡喜啦，諗住入到去就可以 終於 同嗰個有線嘅 marketing 嘅人傾，就去 cut 有線。點知間房裏邊乜都冇，得張台同一個電話。然後跟住嗰個人俾翻佢以前打咗幾十次嘅電話俾佢，就叫佢喺呢個電話嗰度繼續打翻個 number。嗰條友就扯火，然後掹把刀出嚟斬佢。嗱，收尾就呢個法官咧都譴責呢個有線，最終當然呢個斬人係唔啱啦，係即係個官都覺得佢有問題啦，當然襲擊罪啦。但係最終咧就有線就促成咗有線咧，將佢嗰個 cut 線嗰個服務咧全面改革。我就話班學生亦都一樣，去到語文中心嗰陣時候，嗰啲職員嗱，我唔知道而家點解啲教職員咁 fragile 咧。好似小白兔咁啦，會喊啦。 唔單止係玻璃心啊，直情咧，我覺得 小羔羊 係 B B 仔嚟嘅 ，B B 仔嚟 嘅。你都唔使用語言添啊，只要你係哇咁啊，百種鬼叫都嚇親。 外籍嘅嗰個語文中心其實佢係個負責人嚟嘅噃。 嗯， 佢雖然唔係嗰個具體教普通話嗰個人，但佢負責人嘅話，其實佢絕對可以咧，係去揾一個呢個語文中心裏邊負責呢個普通話課程嘅人嚟同學生對話，係絕對做得到嘅。 嗯， 但係佢就喺度耍佢。 嗯。 咁嗱，你話學生嘅衝動咧，其實係有原因嘅，我覺得。你要明白，佢哋最想就係快啲畢業。如果因為卡住嗰一個學分畢唔到業，如果佢過唔到豁免試就好大鑊嘅，因為佢要去修嗰個普通話課程，唔係我哋一般所理解嘅，係要學拼音啊、學成啊，係唔係一個我哋所理解嘅一個好容易嘅課程嚟嘅。 同埋仲有， 所以佢哋個個都唔想咧，到時到係去到依一科，仲要花時間去修呢一科。 同埋嗱，如果你話俾我聽。 好啦，我而家即系纯系用一个考语文嘅基准嚟到评核你究竟得唔得，咁就唔系话会到去到呢个语气啦喎。嗱，因为呢、這个如果你话用一个语气吓神情表达咁啦，就会变成一个好 subjective 噶，即系好好咩？ 好主观， 好主观嘅嘢嚟咯。咁乜嘢叫做好，咩叫做唔好？究竟嗰条线点画咧？究竟我系咪要好似去到呢、這个北韩新闻报道员咁嗰只？ 李宗基啊， 系嗰只。 種 咁樣嘅，即 係或者中央電視台嗰種腔口咧， 係啦，即係要一個咁樣嘅模式先至叫做合格咧。咁我覺得如果你話喺香港咧，實在係冇可能嘅，因為香港人真係唔係咁樣 嘅。同埋我覺得嗱，呢個最大嘅好多我哋呢一代年紀嘅人咧，有個最大嘅誤解嘅，就係以為而家啲大學生成日都踩佢哋，話佢哋英文又唔得，中文又唔得，普通話又唔得。但係我可以咁講，呢一代嘅學生其實佢哋由小學到中學。已經是接受普通話教育，所以他們的普通話的能力入到大學的時候，肯定比我們80年代讀大學的人是好很多的。 我們沒有的， 我們沒有的嘛，我們全靠聽歌啊，靠看電視啊，或者平時跟人聊天學回來，他們是真的受過。如果不是的話，我就說現在的 paradox 是什麼呢？你七成的人肥佬，如果浸會的事是對的，即是說香港教育局由中學小學的普教中是徹底失敗。 同埋調翻轉喎，嗱，同埋調翻轉喎，我會問一樣嘢就係、是，咁如果係咁，你浸會大學係咪應該自己都去檢討一下，究竟你教啲乜嘢啊？你教咗啲乜嘢出嚟，人哋係教到咁樣唔合格嘅，你有冇責任咧？即係點解要調翻轉，所有嘅嘢都變成咗係喺一個 L 字身上咧？就哇，全件事咧就即係。推翻曬㗎啦！ 係啦，因為個 L 字，其實嗰個字，大佬你問我就唔係粗口嚟嘅。當然個 context 佢哋個學生所講係衝口而出啦，我覺得。但你諗翻轉頭，過去嗰幾年我哋都講過，無論喺佔領區好、社運好，就算我哋自己本人都好，講粗口嘅次數啊，係遠遠超乎我哋之前嗰二十年嘅總和。 嗯，我諗嗱， 係因為個環境，其實好多時粗口係一種表達方式。 嗯， 嗱，我哋知道有一啲人係刻意講粗口嘅，有一啲人唔係，係衝口而出嘅。佢講到嗰個位興嗰陣時候，佢就會 X Y 交叉意識。我覺得你淨係針對嗰個表達方式咧，嗱呢個咧就係共產黨由林慧思事件開始以嚟所 develop 嘅一組製造輿論嘅方式嚟嘅，千祈唔好中伏。 嗱，大家調翻轉咧，將成件事褪後兩步啊！除咗頭先阿羅世良講你呢個林慧思事件，我哋喺鏡頭之前，我哋見到鄭若驊。OK， 佢係啊，佢面對公眾嘅時候啊，好氣定神閒，係咪？好交代每一句説話。但係如果你認真去聽下佢嗰個內容咧，你會覺得我入邊完全係閃閃縮縮啦，大話連篇啦。用一個簡單例子，當個主持人問你，你仲有冇其他嘅物業係有僭建物嘅時候，佢答案唔係話 有定冇。 沒有而係話，我已經咧揾咗專業人士咧去睇噶啦 ，OK？ 依啲認可人士咧就會去全面咧同我睇下我啲物業係如何咁。嗱，當大家聽到依一句嘅時候，當然大家都覺得咁即係有即係冇啊咁。好，佢咁啊，大家都睇到依一個係即係大話啦，都未完喎。當晚有啲記得十一點鐘，佢就出嚟發咗個新聞稿，就話嚇而家即係有其他嘅僭建物嗰啲咁啦。咁點知依個擠牙膏式咧，真係好似你咁講，真係家庭裝嚟嘅，擠極都有嘅，好大支， 鍋抹埋嗰啲嚟嘅。 以後咧，其實咧都唔係一支添，你而家一桶嚟。 琴日又擠咗出嚟啦，火炭同沙田都仲 係又有啦， 又擠多兩個。 Okay, 好啦，咁我覺得如果你睇個畫面上面嚟睇，哇！阿司長咧絕對表現得好淡定啦，係咪？佢每一個用詞，佢令到大家好接受啊，冇嘢啊，完全唔會令到你覺得有人生安全嘅威脅啊。但是實質是什麼呢？你自己會看到實質是什麼呢？調返轉呢個學生講咗呢個字之後就要被停學，去到學校的即係教職員都會話我哋好驚啊。其實你驚乜嘢呢？一話你應該諗下，我應該諗下去轉工。我好驚，我好驚喺依家學校裏面咧。調翻轉，如果我去講咗依個 L 字嘅時候，學生都要停學。咁如果我講咗，會唔會全家拎出嚟豬狗族 咧？我覺得係假嘅。其實第一，我唔覺得一個大人喺大學裏面已經係出嚟做教職員嘅人，嗰種脆弱心靈嘅脆弱程度，猶如小白兔。我覺得呢個係假嘅，驚唔驚呢樣嘢？嗰個學生僆仔，如果佢走嚟我面前講粗口鬧我，我哋更加會冷靜話俾佢聽。因為我是大人嚟噶嘛，大佬我是佢老師嚟噶嘛，我不是普通人，等於差人一樣。而家就喺度 sell 呢個辱警罪，話俾人鬧唔得。喂，市民對警察的尊重是不在於我對唔對住你講粗口啊。其實市民對警察的尊重就是你表現出你嘅執法嘅公正性， 人哋尊重你啊嘛，而唔係話有啲人你就放嘅，有啲人你就拉嘅。咁樣嘅話，人哋自然就算個對住你唔講，個心另轉面啊，你一行轉背啊，問候曬你全家啦。 所以我咪就係咁講咯。其實成個個問題就係、是嗯、我哋不在於嗰個人同你講一句説話，哇，講到幾咁甜蜜，哇，把口幾咁靚，講到即係每一樣嘢咧係令到你覺得哇滴水不漏。但係實在入邊個內容，你有冇去認真睇下先？ 嗰種冒犯、嗰種侮辱、嗰種對人嘅踐踏。邊一個厲害啊？鄭若驊好斯文咁樣去喺阿鄭陳淑薇嘅節目嗰度去所謂交代道歉，你覺得你憤怒啲啊？定係有個姓陳嘅、姓劉嘅呢兩個學生走去面前夾雜咗一個 L 字嘅粗口，你覺得冒犯咧？ 甚至阿司長落到去立法會嘅時候啊，佢啊面對其他議員質詢啦，咁、佢都人哋問佢啊，其實你覺唔覺得自己係即係一個冇誠信嘅人咧？你咁樣嘅時候，咁佢就會即係佢嗰種答法就係我唔覺得 我唔接受我係一個冇誠信嘅人。咁你覺得呢句説話，我話俾大家聽係比粗口難聽一百倍。 同埋。不是只是講完那次之後就已經交代清楚了，原來繼續在那裡擠牙膏，那你就會問，喂，其實除了僭建，我想你和我心裡面都會問一個問題，除了現在這些僭建，你還有多少壞事是做了未爆出來的？那你覺得所有這些東西是會被一個粗口字害怕，抑或其實後面這個這樣的計時炸彈在我們香港人心目中會更加恐怖？ 一個沒誠信的律政司，你覺得對香港社會的損害大啊？定係一個講咗一個 L 字粗口的浸會的學生對成個社會的損害大咧？係咪呢個 proportion？ 我相信任何有 common sense 的香港人自己心裏邊其實係有個答案嘅。但係衝出嚟嗰啲馬俊偉、李華明嗰啲咧，大家唔好話佢哋叫做衝出嚟七嗱，我講係七啊，衝出嚟七，其實佢哋係受人所託，因為成個國家機器發動啊嘛。你一睇《環球時報》社論、《人民日報》一開波，你就知道係成個。國家機器發動，所以先至會出現咗呢個浸會校長錢大康進退失據嘅情況啫嘛。其實呢啲情況你根本交俾嗰個輔導長處理就已經搞掂啦。點解校長要親自處理？等於參選人根本就唔需要話律政司去睇佢嗰個參選資格。 好啦，嗱，又褪後一步，我哋又睇翻一樣嘢。當啊校長話：，因為咧有教職員咧，有我哋嘅同事咧同我講話，哇，真係好驚啊，喺我面前流眼淚啊。咁我咧係充分咧個心裏邊都係感受到佢對呢件事咧，即係嗰種害怕啲咁。你覺得呢樣嘢害怕多啲啊？抑或其實你個學生上去大陸做呢個實習嘅時候， 俾人生命威脅， 俾人話你試行出我就揼你 ，OK？ 嗱呢件事佢唔係唔知喎，因為咧楊雪瑩咧，即係其中喺灣仔區議員， 幫助呢兩個學生。 咁佢咧就幫助呢兩個學生咧，就用呢、這個電郵方式咧，就電郵咗俾校長，就話俾佢聽，喂，有件咁嘅事喎，你咁嗱，校長咧有回覆佢嘅喎，係話 OK， 我哋依件事已經知道啦，如果有需要嘅時候咧，我哋係會即係提供協助俾個同學。嗱，依啲咁嘅官方嘅官式嘅答覆，咁啊大家都唔意外啊，但係最意外令到我真係覺得咧。啊、阿叔，你是不是突然之間失憶症的呢？為什麼當開記者招待會有記者問你的時候，喂，你的學生有這樣的事，即是有這個人生的安全，你們是怎樣處理，怎樣回應呢？這樣的時候，他說，蛤？有這樣的事嗎？我不知道的，那些 說謊。 你寫完那件事，你回覆了別人，你居然可以即這樣不認，那你覺得其實你的誠信這樣去說謊得人害怕一點，因為其實你的學生比你更加即係嗰個罪行係嚴重咧，咁即係點解你當成件事你望下嘅時候，不論係個校長好，不論係你個語文中心，不論係你依班所謂教職員，而家出嚟嚇寫咗一個聯署聲明啦，就即係去譴責學生啦，就話佢哋 好驚喎， 佢哋點樣驚？ 地球好危險嘅，其實浸會好危險之外咧，香港更危險，地球更危險，你哋應該去火星。去火星有語文中心教地球話嘅，去嗰度教啱噶啦，其實真係嘅。真係嘅，地球好危險嘅，你出街都好危險嘅。喂，大佬，浸會嗰度咁多車，喂，真係嘅，出邊個廣播道嘅迴旋處，我成日上去嗰度咧，好危險嘅，真係。 喂，點止係咁啫？其實而家香港嘅空氣質素又咁差，食物有各種毒食物出現，米鬼喺度噶啦。其實咧就應該去即係去。 你睇下教普通話嗰啲係幾多大陸落嚟，你咪知咯。我話俾你聽，點解會發表咁份聲明？後邊有個黨喺度 manipulate 噶嘛，根本係。你睇嗱，我唔知道，我只係 speculate 估計啫。呢度語文中心裏面你話俾我聽，嗰啲教職員啊，係嚟自邊度嘅？係香港土生土長嘅教職員啦，定係全部喺大陸落嚟嘅？我敢寫包單，一定係八成以上係大陸落嚟嘅，係咪？除咗教英文嗰啲係外國人之外，普通話課程嗰啲全部喺大陸落嚟嘅。佢要保住自己教職，而家學生就係話：你肥得人越多， 就越七成的人要 take 你的 course， 你咪班友咪繼續喺度開，繼續喺度揾食咯。 嗱，我哋咧依啲咧上一代嘅人啦，即係我記得我細個嗰陣時候咧，即係都係一個超級無敵嘅頑童啦，即係咩壞事都做啊，黐啲嘢喺老師嘅背脊啊，各樣啦咁樣啦。即係除咗俾老師稱咗去教務處度，即係訓咗幾句啦，或者係罰留堂叫阿媽嚟之外咧，咁我記得好細個咧，我已經學識咗一個字，佢哋成日都講嘅。當然我嗰陣時梗係唔認同啦，佢哋成日都會講咧就有教無類。咁但係你而家調翻轉，你睇到整個社會今日連老師都出現一個咁樣嘅即係狀態嘅時候，你會唔會覺得？其實下一代真係慘我哋好多， 梗係啦！我就話後邊係有個黨喺度操作嘅，一定係包括黃海峰後邊都係有個黨喺度操作，係叫佢做呢樣做嗰樣，李華明做呢樣，華俊偉做呢樣。個原因係咩呢？因為你一睇到《環球時報》《人民日報》一發動咧，佢就係變成一個運動，變成一個反港獨嘅運動啊！你明唔明啊？所以先至要呢啲咁嘅人去。去陷害，其實你問我啊， 係 陷害緊呢兩個學生。 其實你睇到咧，所有嘅嘢咧，都係用一種咧人格謀殺嘅方式咧。只要你咧行錯咗一步， 係啊， 就 陷害 一種咁樣咧，就無極限咁去掟石啦。由依個唐英年事件，去到依個林慧思事件，去到而家依兩個學生嘅事件。其實你如果你只係真正望一望，你話佢嚴重性係啊，我係喺個地牢度僭建啦。OK， 我嗱我哋成日都咁講啊，你咪僭啦，咪僭到夠咯，喺你自己間屋下邊冧鬼咗你嗰間屋嚟嘅啫嘛咁。但係而家你睇到阿司長唔係淨係自己間屋喎，哇！原來佢所有買親 嘅 物 業都 係 有 僭建嘅喎。咁其實依個係咪你嘅喜好嚟嘅咧？係咪因為依一樣嘢先至叫做特色嘅單位，所以你先至去買咧？咁嗱，而家就已經唔係講緊你個人嘅問題咯，而家係講緊原來你成個操守都好有問題。咁如果我哋真係用一個人格謀殺，我諗你第一個係應該上一段頭， 唔使謀殺啦，係人格已經有問題， 即係應該上一段頭台啦，係咪？你應該自己行上去啦。咁點解而家調轉你？仲可以咧安然咁講，我唔覺得自己嗰個即係品格有問題。咁啊，當然啦，依個聶德權上立法會嘅時候，亦都唔夠膽答究竟做依個 品格審查， 依個品格審查嘅時候，究竟用一個乜嘢嘅基準啊？即係我會覺得而家成個啲人成日都講個禮崩樂壞 ，OK？ 我覺得我都唔諗唔到，除咗用依個字之外，仲可以諗啲乜嘢去形容而家依一班手執權力嘅人咧？佢哋係點樣去睇自己，亦都去對付佢？睇唔順眼嘅人， 我諗香港人嗰個憤怒咧，其實或者嗰種抑鬱咧，唔係在於學生後生仔犯錯。我相信佢哋嘅犯錯本來對我睇我哋眼中咧，其實係小事一宗嚟。嗰個抑鬱或者一個憤怒係咩咧？就係點解香港嘅社會會變得同內地一樣啊？就係話對於一啲小小嘅錯誤執住唔放啦，然後發動呢個大批判啦。然後黨媒，我成日都話嘅。如果你講到中國啊，習近平捉咁大盤棋，一個浸會嘅學生仔講咗一個 L 字嘅粗口，點會《人民日報》《環球時報》去花佢哋咁寶貴嘅篇幅，然後 pick up 呢兩條友出嚟喺度鞭打佢哋咧？點解嗰啲秒秒鐘幾百萬公關費上落嗰啲李華明會衝出嚟走去鞭打呢兩個學生咧？點解嗰啲商台嗰啲主持人會突然間又會正義化身咧？係咁捍衞呢個浸會校方咧？我成日都話是非黑白，其實市民睇得好清楚。我哋更加憤怒嘅係見到嗰啲依附權貴，企喺權貴嗰邊去坑害年青人嗰啲僆仔。你睇下林慧思，琴日我睇咗報紙，其實我都即係好心噏。佢話佢已經辭去咗工作，因為校方繼續喺度搞佢，因為佢喺佢嘅 Facebook 上邊講咗一啲批評習近平嘅嘢，又要捉佢去照費，又唔准佢講呢樣講嗰樣。 其實如果大家咧即係認真去諗一諗咧，喂，你同我喺 Facebook 度啊，一日到黑都係會批評可能唔同嘅有權力嘅人啦，或者係你覺得有一啲好唔公平嘅事咧，你可能喂我無處宣泄，我咪喺我自己嘅 Facebook 度，只係喺我自己嘅 Facebook 度寫啫。去到今日都居然已經係俾人哋拖出嚟，咁其實已經係咪去到文革嘅即係 進行中？ 係咯，即係。是不是已經去到那個位置了？當大家可能會覺得這些事情一笑置之啫，好小事啫。但原來已經今天去到了，我不知道你有沒有這樣的感覺。當我再見到鄭若驊那些僭建的時候，我已經覺得又有喎。由這個頭版頭條上去，今天已經是去到第 A3 A4 答了。那你就會想，哇，原來大家已經是被訓練被習以為常，你已經覺得冇嘢啊嘛，係 咁噶啦， 係 咁噶 啦，咁。喂，當我哋喺 Facebook 度以往 覺得都仲係唯一一個宣泄嘅渠道嘅時候，今日原來已經係俾人哋開 file， 然之後就話你睇下，你做依啲咁嘅嘢，你唔好再翻工啦，你唔好再喺度教書啦，你會覺得好恐怖咯。 因為我想問個校長就話佢呢個就係唔尊重國家。其實呢個校長好心理啦，真係呢啲要拉翻去浸會再培訓啦，直情。批评习近平和不尊重国家是两回事來的， 又或者应该是调转讲，如果我批评你习近平，究竟我讲的件事是真的是假先？如果是我捏造出来，或者根本呢我是在这里盲从附和，根本没有这样的事，我以讹传讹，这里是另外一个说法。但是如果真的有件这样的事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仍然是要用一个、哎、我看不到我看不到，用一个鸵鸟政策塞个头入去个窿里面，就告诉自己、哎、不要讲了，不要讲这些东西了。其实如果大家不讲，咪可以安居樂業咯。你諗下，今日我哋仲喺一個咩地方去生活？咁我哋其實仲再做一個咩人啫？其實就算做一個 plant 啦，做一個動物都係一樣，因為根本其實呢啲嘢你根本已經唔關你事咯。你覺得？ 其實我覺得而家佢就係用一種嘅文革嘅方式咧，去將香港嘅社會咧徹底改變。你睇，其實開始咧，其實林慧思事件開始嘅，浸會呢兩個學生亦都唔會係最後一個，將來會繼續。點解咧？就係咧個黨國機器咧。當時你想想，林慧思只不過路過旺角，見到警察執法不公，明明清關會那班爛仔走去包圍住法輪功，他不是法輪功的信徒，包圍住法輪功那班人在粗口辱罵他們、啊、等等，而警察站在旁邊是視若無睹，而他是一個激於義憤底下他說了一句粗口。其實你問我外國這句話其實都是很普遍的，其實 WTF 這個 What's the big deal？ 是啊，是很普遍的東西。好了，跟著就黨媒開動了，宣傳機器珍惜群組愛字頭，是全面咁樣批判，去搞佢，去學校搞佢，去佢嘅辦學團體嗰度搞佢，嗰啲家長去搞佢。你諗下佢呢幾年suffer得幾緊要？你諗下，亦都公開講過佢自己嘅情緒有問題，因為咁樣有抑鬱症。但係成個社會係唔同情佢，包括校方嗰班友。你諗下，呢啲辦學團體妄稱為教會嘅辦學團體，我覺得包括浸會，浸會嘅辦學團體就係屬於呢個美國嘅長老會。大佬，你對啲學生係咁樣，你成日話俾你聽，神耶穌點樣去愛嗰啲人？邊個掟石向個妓女掟石？你哋問下自己有冇犯錯，然後先好掟佢。呢啲就係真正嘅教育，宗教嘅教育。大佬，呢班友全部都係學棍嚟嘅。 如果你記得咧，喺2014年佔中嘅時候咧，曾經有一段新聞咧，即係我有啲幾譁然，覺得話唔係話嗰啲咁。咁我仲同你講，快啲睇下幾多錢咁啊 ？OK， 咁咧就有一間所謂嘅 政府御用嘅工程建築公司叫進和， 係 係啦，個老細好似就係唔知浸會畢業嘅，咁就 offer 一個獎學金。咁當時咧就好高調發一個聲明，就係話取消佢 offer 俾浸會嘅獎學金啦。 同埋 咧，因為佢哋佔中， 以後咧所有浸會出嚟嘅學生咧，我哋都係唔會聘用噶啦啲咁樣。咁當我哋睇一睇嗰個所謂獎學金係幾多錢嘅時候咧，哇，好犀利，天文數字， 十皮嘢， $100,000。我哋休息一陣，翻嚟再講。